and film for my camera. 那么在国外的药店呀，实际上它也可以卖牙膏，也可以卖一些日用品，比如说洗发水啊、香波呀等等。那么当然了，它还会卖胶卷啊这类的产品。同时呢，它也是出售药品的。所以呢，第一位朋友他是要去药店来买牙膏和胶卷。那么现在呢，就由我来提问，请听众朋友试着来回答。Where are you going?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ere? Good.那么大家答得非常好。好，现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组句子。那么在这里呢，他说的是什么呢？ The bookshop, 也就是书店。那么要去买什么呢？ A novel and a book about Britain. 是关于英国的一本小说或者是一本书。好了，那现在请听好我要提问啦。Where are you going?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ere? 您的回答呢应该是 I'm going to get a novel and a book about Britain there. 怎么样？您做对了吗？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做第四组句子。那么我们要去的地方呢是 the post office, 原来是邮局。去那儿干什么呢？来买一些 stamps and postcards, 买一些邮票和明信片。好，请朋友们注意，买的说法我们可以用 get. Okay, are you ready? 好，我现在来提问。Where are you going?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ere? Hooray! 大家做得非常的好。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换一下角色。Let's swap roles. 那么由听众朋友来提问，由我 Julia 来回答，好吗？好，现在呢，我们来做第五组句子，请您向我提问。I'm going to the bank.Oh, I'm going to get some traveler's checks. 我去银行干什么呢？是去买一些旅行支票。那么有了旅行支票，我再出去购物啊等等就非常的方便了。好了，再来看最后一组句子，请您提问。I'm going to the shoe shop.Oh, I'm going to get a pair of shoes. 好，谢谢您向我的提问。朋友们呢，在课后实际上还可以和自己的同伴来练习一下这些问答。那么练得越多呢，效果当然就会越好了。OK, 又到了作业这个环节了。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里呢，想请朋友们翻译一下第177页我们的练习四。那么在这个练习四里面呢，是一组对话，请朋友们试着把这组对话翻译成中文。写好了的作业呢，可以寄给我们。来信可以寄到北京建国门外大街14号，我们的邮政编码是100022。 Oh, Scott, it's time to finish. So, where are you going after this show? I'm going to a restaurant. I'm going to eat some Beijing duck. Okay, 北京烤鸭。 是的，是的。好了，那么我们要走了，我们要去吃饭了。那么各位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Goodbye. Oh, I may also eat some 宫保鸡丁。 All right. Okay, bon appetit. Bye, everyone. See you later.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Pub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开始第23课的第三讲 Section C。 我们同样和 Cindy 进行今天的最后一次讨论，也就是第二册的最后一次讨论。 Hi Cindy, I hope you know this is our last part of this book two. Yeah, this is the last section. Yeah, We're going to enjoy it. Yeah, okay, no problem.我们再看 page 237, 237页。 New words, new page. Starting with new words again. 第一个是我们成天说到和听到的。很好，可以。 Okay. Okay. 我们听到 okay, 大家说这还是单词吗？生词不是生词了，但它是一个单词，用的很多。这个里边呢，有时候你根据语调 okay, 说明它很勉强 okay, 说明它很欣然的接受。或者说 okay, 就是犹豫的考虑性的。 Yeah, there's many different, how would you say, intonations、 right. to use with okay. Right.、 Yeah. 很多 intonations, 不同的语调来表达 okay 在当时情况下你的表不能都说 okay, 这是只是多种的一个，所以用希望大家不要用烂，用准，同时呢也让它恰到好处的体现你的情绪。我们看第二个，插销，插上电源。 Plug. Plug.如果是插销就是名词，如果是插上电源就是动词 plug. Plug in, please plug in, 把这个插上。我有时候看了课文中就会有这些很多适用的动词和跟它相配的介词。电力，电源 power, power, power station, 电厂，发电厂 power, 电。我们如果注意到我们平常的小电器上面都有一个钮或者一个按键，上面写着 power, 那就是电源键。一旦 once 也做成曾经用，就是大家都知道 I was once a student, 我曾经是一个学生， I'm a teacher now, 我现在是一个老师，这个 once 是曾经的意思。但在课文中呢， once you do itYou have to do it well. 你一旦做起来，你就得把它做好。这个 once 和那个 once 的用法不一样，尽管词性都是一样的，是副词。打开开关 ，switch on, switch on. Cindy, 如果我们要打开房间的开关，我说开灯吧。Shall we say switch on? Yes, you can say switch on the lights. Switch on the lights. 我们打开房间的灯光。 And there's another way we say turn on. Turn on. Yep, you can say turn on. Turn on. 大家看都是一个介词 on. Switch on or turn on.、Switch has something like from left to right. Switch. Or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Yeah. 对，上下有一个动感 switch. Turn 就是一下。给人感觉就摁了一下 switch 有一个上下或左右的一个动感 Right, you can also switch on the TV. Switch on the TV. Turn on TV, switch on、 okay. the TV. Turn on or switch on 都可以通用，打开电视 switch on the TV. Very good. 按 Press 什么呢？ Press 按钮，按键。所以我们有下面一个词 Button. Press the button. 按着这个键。Don't press the button too hard. 不要太使劲的按这个键，就是这两个词常用。Button 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们 each clothes has Many buttons、right. mm-hmm. 很一件衣服上有很多扣子纽扣就是 button 但是我们在书中和现在用的、语境中呢它是指的按钮就是指的按键、下面这个词呢是的对的、 Yeah 我们一般用正式的 yes no 但是呢口语中呢 yeah 这是一个 Have you ever heard of people saying yeah、mm-hmm. All the time. We never say yes. The full, we always say yeah. Yeah. yeah. Okay.、Mm-hmm. 在口语中 Cindy 说我们很少说 yes. We say yeah. 因为 yes 是说很正式的一个词。一般正式场合或者在书面语一般说 yeah. 这就是行可以的意思。And some people say yeah. Have、mm-hmm. you heard of that? Yeah.Depending、yeah. on where they're from.、Uh-huh. 对如果你是从比如说西部呀是南部来以后你说 yeah, yeah, 但是不要着意模仿 yeah, 就是一个很好的 yeah, 就是 yes, 说不要发嘶的声音基本也就差不多了。放上磁带 load, 这其实就是什么装进去东西。比如说我们要装车 we have to load the car, load the truck,、load the car. You will load the trunk. Load a trunk. Or in the British, they would say load the boot. Load the boot. 就是说给那个装箱、装货就 load 是个动词。这里呢就是、装磁带里边放磁带了没有 Have you loaded it with the cassette? Load. 洗掉擦掉 Wipe off. Wipe off. Wipe. 擦抹 Wipe off. 擦干净 Can you wipe off the water on the floor?这是把地上的水擦干净 Wipe off the water on the floor 但是在这里呢我们是磁带上的录音的时候 Wipe off things 把我们录音带、磁带上原有的东西 Wipe off 就是一次事故似的或者有意的洗掉任何东西 Whatever What 什么 Whatever 任何的东西 Whatever 用的时候要跟名词走最后一个词倒带用的词 Rewind 看如果不说这样发音你看这个词就是 wind 风和 re 但是呢 wind 这个词呢是风 wind 本身呢就是 W-I-N-D 是 wind 可以叫 wind 转 Rewind 就是倒带 wind 就是往前翻 rewind 就往后翻重新再卷一次的意思所以这个请大家注意不是 rewind 是 rewind OK 我们请 Cindy 领读一遍单词 OK Plug Power Once Switch on PressButton, yeah, load, wipe off, whatever, rewind. Thank you, Cindy.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Hey, 大家好，我是黎春。今天的学习你做好准备了吗？那么我们先来写下字母组合。W, R 这两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发 R 对了发 R 比如说 Write a letter Wrist Wristwatch